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治国理政有依靠，别说吐槽不重要，人民的期待得办到啊。说说即将过去的2015年，嚯，大事儿可真是不老少。不过说大事呢，其实来说呢，也是和老百姓日常生活、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。哪些个呀？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，盘点一番，这些政策在民意当中是悄然改变。别说吐槽没人听得见，不有那话吗？嗨，地铁里头咱就聊个大天，公交车上是吧，这个说说闲话，哎呀，是有牢骚，有期待，有愿望，谁听啊？嘿嘿，真听见了是吗？就是老百姓的反映的迫切关心的问题儿，一项项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在政策上都已然有了调整。比方说手机流量不再清零了，再比方说身份证可以异地换补了，还比方说要逐步的取消奇葩的证明了，恢复除夕放假了，政策在实践当中遇到问题是都要调整，合理合法表达的诉求正是有关部门需要的声音。要这么说呢，那得问一句了，哎，说咱北京老百姓，各位大爷大妈、叔叔婶子、兄弟妹妹，也可以适当的吐个槽啊，不说了吗？合理合法表达的诉求啊。话说明年个大伙儿对咱北京最大的期待那是什么呢？会是这个吗？西湖嘛，这是啊，希望北京它也这样啊。北京百姓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呀？我说一个啊，大伙儿同不同意？天儿更蓝，水也清，打根儿上治好咱的城市病啊，这个能办到吗？正办呐！啊，是啊，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，北京啊，推进首都受体健身。健身啊，对了，作为首都，近年来咱北京饱受人口膨胀、交通拥堵、大气污染、水资源短缺等大城市病之困，受了罪喽，严重制约着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进程。于是乎呢，北京加快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步伐，哎，让首都身形瘦下来，体格建起来嘛，正是人民的期待得办到啊，制度的笼子得关牢，党员干部勤洗澡是灰尘多了，笤帚扫，扫了吗？扫啊！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？12.5期间，光审计这边啊，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22000多件，审计工作很重要啊。给国家增收截肢，挽回经济损失1.7万多亿元，这么老些是啊，不挽回来那不就是吧，便宜那帮高碎的了吗？喝高碎的吗？是吧？审计监督人家说了，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、反腐败斗争当中，这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新华视点还说了呢，干部不作为，审计他也要查，特别是对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、资产聚集的重点部门、重点岗位、重点环节，要加强审计力度嘛，严肃揭露和查处重大的违纪违法，还有那个不作为、慢作为、假作为的问题儿，村 村支书也得管吧？村啊，怎么了？嘿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武汉嚯、来了一村支书，那个狂啊！怎么个狂法呢？武汉湖光村的村民最近反映，就他们这村支书好家伙，村民申请低保得给村支书送礼，少了还不给办。村民土地被征用，十年过去了，23万元补偿款国家发下来了，可是愣没到位，没着没捞。村民反映说，哟，这村支书可横了，呵，大嘴一咧，那家伙话说的硬气，村支书永远是老子搞，老子不搞儿子搞，儿子不搞孙子搞，是吧？你看这孙子，不是，我就说呀，他这个孙子，就他孙子，他孙子搞什么搞啊？这他的话啊，没别的意思啊，这哪是村支书啊？那位说，那这不整个一陈瘸子吗？谁？ 陈瘸子的手段狠，跟会计有勾连。他们是一把张大川，小陈庄长一手遮天，今晚逼我到湖安，沉默了道主会照穿，我若一趟把坏事干，犯罪一定坐牢监，我若不从他的愿，这个瘸腿的阎王不容宽。 正是人民的期待得办到，依法治国错不了，明镜高悬有绿条，是旗帜鲜明反家暴啊，是吧？这个跟大伙儿也有关系呀。那时候我们家没有家暴啊，我不是说您，是吧？他有啊，有这个事儿吗？别跟陌生人搭茬言语嘛，哈哈！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国首部反家暴法，明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，在咱们国家。毫不夸张地说，24.7%的家庭存在家暴，将近90%的家暴受害者是妇女，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之后，才报警，好嘛？遭遇家暴怎么办？勇敢地求助，找妇联、女同志娘家人嘛，居委会，找他们单位，啊，警察都可以呀。向法院申请人，就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保留相关证据，照片啊，报警记录啊，医院诊断五的，以备日后不行跟他离婚，这个用途是吧？那说这家暴是怎么界定的？您看看就这样的呗，哪样的呀？ 咬牙关。 你说错了啊，错了啊，这不叫家暴啊啊！南霸天他们家的仆人吗？嗨，不是不是，家庭暴力哦哦哦，那就是这个。关键是这路事儿啊，咱讲话家丑不可外扬，所以说呢，往往出现了民不举官不究的这个现象，哎呦呦，到头来出了人命喽。是吧？杨三姐告状嘛，那也是家暴啊。所以呀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就说啊，发现家暴这个，如果说不报告，哪儿不报告？本人不是本人，挨了揍了，捂着脸跑医院去了，是吧？到学校啊、幼儿园、医疗福利这个机构，如果说发现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啊，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遭受了家暴，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，如果说没有及时报告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法律责任。那位说这家暴就是老爷们儿打老婆呗，不不不不不 也不尽然吧，是吗？爹妈打孩子也不行啊。啊，是啊，这个历史上有吗？哟，太有了，实施家暴那人呢，怎么说？哎呦，级别还不低呢。 提起来，把儿的胆胆听啊话，哎呀，恨不得将财富我提到台。 听见了吧？听见了吧？杨六郎啊，家暴杨宗保吗？哈哈，那位说这家暴就是老爷们打老婆，爹妈打孩子，哟，也不尽然呐。老婆打爷们那叫什么呀？那个说这叫打是疼骂是什么呀？您挨过是吗？那也叫家暴啊？哪有这个事儿？真有吗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有一位女士，不说哪人啊。说哪人都不合适啊，是个博士，哎呀，女汉子，平常工作压力大呀，一天到晚心里面这个难受，恨得慌。回了家之后就看他们家这个丈夫不顺眼呢，你看你干什么？你给我坐下，过来，啪，大嘴巴招呼，哎呀，给揍的呀，什么东西顺手抄什么，乒着乓长打他们家老爷们儿。那个说这男的就。不是，咱不说还手，哪怕你招架，他招架不住啊！没说嘛，他老婆是女汉子嘛，这边特文弱啊，这很温顺的。我跟你说，给打的，哎呦！后来最后让公安局知道了，警察来了，这老婆还说呢，是没事，不要紧的，是您不要紧的。您看您把您丈夫揍的，你看这脸打得跟花瓜似的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他是。我这个人啊，我这个人有时候懒得用语言交流啊啊啊，那就用手交流啊，不是，我是用医生件抽的，好吗？关键是人家这媳妇儿说了，她也不反抗啊，这么着的一来二去呢啊，我就打习惯了，好吗？不是，那说这个京西里头应该是没有了吧？女的打男的这个家暴，谁说的？有啊，有吗？太有了。那位说逮着错了啊，怎么呢？这个对花枪是吗？姜桂枝揍老罗毅那是活该呀！啊，罗毅他是之前他是这个什么吗？他自己他有问题啊，抛妻弃子啊，他有毛病，有毛病也得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嘛，是不是？您说呢？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，别说那吐槽不重要，人民的期待，哎，得办到办。我是立新，短信是10628821828，那么新浪微博是 RBC 话里话外立新，微信公众号是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人民日报推出了年终特刊热词儿记录，2015年四个全面描绘梦想蓝图。新华网，中央深改组啊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艾特您了，是吗？我上新浪瞅瞅去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说盘点了一番2015年哪些个改革红利落在老百姓头上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是中办国办发文了，嘛呀，规范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，哎，这个好是吧？追问一句，那么新闻评奖是不是也需要规范呢？中纪委说这个反四风举报客户端，单日最高一分钟接一件半，比快递接的活都多。那是啊，多部委整治荒唐证明，说有些个荒唐证明、奇葩证明，明年有可能要消失。好啊，新华网就这个中办国办发那文说规范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这个事情， 进一步的解读啊，压缩全国性文艺评奖的奖项和数量。新浪说这个能源局不是头些日子逮着一个当官的，嚯、哦，家里面藏了2亿啊，这小子出庭受审，另有1亿是财产来源不明。嚯、哦，腾讯这个电信董事长啊，就叫什么那个啊，昨儿咱们说过那小子啊，说是今年是不是他最后一只虎呢？啊，是吗？人民日报言道，嘿嘿，这个事情咋不好说。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来看，京华时报说这个国家啊拿出政策了，非银行网络支付办法啊规矩来了，明年7月起要实施个人网络支付单日最高10000，有章程，中纪委公众号明年元旦开通，太好了，是吧？咱们元旦那天节目直播说说这个事情啊。北京晨报，公安部推出了便民措施，办护照不需要再用那个户口本了。北京最大的私挖地下室回填完毕，回填是一个方面，还得处罚呢，好好教育教育吧。这都是谁？这都谁干的？这是北京青年报说，那个地铁不是说那个低峰票价优惠吗？头一天赶早出行的乘客还不太多，大伙儿还不太习惯。新京报说深圳滑坡事故，这不是说开始成立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，12人被采取强制措施，好好查吧。环球时报说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就那个慰安妇那个事儿达成了协议啊，终于达成协议，但是呢韩国的团体还是不满。那么另外来说呢，中国的律师也呼吁要一视同仁，这话怎么说呢？话说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咱们中国也有被日本侵略军日本鬼子强征的遭到凌辱的妇女，所以说日方也应该给中国一个交代哟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， 去去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 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来给各位说大报。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，又到了节点了，中纪委请群众们当四风监督员，大伙都来争当四风监督员，也做反腐倡廉斗争这个领域的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，是吧？借助大伙的火眼金睛，监督举报违规收送节礼、违规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等节日期间容易发生的问题，来凝聚社会的正能量。必须的，是吧？来看看我老家，这又是哪个老家呀？哈哈，人民日报说的是山西智利，智这个励志啊，就是组织人事制度吧，或用制度除病去邪嘛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甄别了将近70000名干部，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带病提拔，这就对了。打现在起就建这个规矩了，是吧？以后就别这样喽。人民日报一版说了啊，一版那是头版，说有些个地方那个民生工程决策和执行的是两张皮，是吗？说是青海那边的事情，体育馆只拼颜值。什么叫颜值？就是图像好看，哎呀漂亮高大上，花了不少钱，但是呢体育馆嘛搞经营去了，名不符实啊。这个事情难道说就仅止于青海吗？别的地方有没有啊？哟，办个大运动会，嚯，了不得啦。那这个场馆之后它用没用啊？是吧？您说呢？哈，机场还有啊，机场配套住宅楼 生活设施跟不上，群众有意见呢。所以说呢，别让好事变成闹心事儿吗？另外呢，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小言论，说是莫以字数论英雄，说错了，数字不是，倒回来了。说那个发表个论文啊，出个书啊什么的哈，人家说有要求，您这个不能少于多少多少字。哎呀，说这个有点教条了，是吧？那个有时候英雄不论出身啊，名著也不论字数。人家举了个例子，那个共产党宣言也就才10000来字吗？毛主席老三篇也没多少字啊，是不是啊？句句是真理吗？是不是您说？哈，新华每日电讯啊，新华社记者调查，这不是因为这个雾霾闹的吗？这大伙儿啊都争相去买那个空气净化器，嚯，在网上哟卖的还挺老贵的，有的啊有的卖的挺贵的，上万的。啊，说这玩意儿它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对这个雾霾啊污染物高去除率，高去除率可信吗？呵呵，够呛，是吗？哎，你看了没有？说有那个净化器因为虚假宣传都被告到法院去了。有啊，真有啊，记者在那个某商城上看的一个净化器吗？啊，说这个我们这个东西啊，呵，八十年，你看人家80年历史了吗？啊，成立于1986年，这个买卖，拜拜，怎么算的账啊？是啊，嚯，我们这个是德国的产品，其实呢，啊，他这个厂商是佛山的，佛山多会儿归了德国了，可说呢，所以说他不靠谱嘛。今天一句话新闻，这个《京华时报》说那个天然气儿啊，已然到了我老家烫山，北京这个供气紧张，有待缓解，挺好，嗯。赶紧缓解是吧？天凉啊！《京华时报》颐和园将近30件南迁的文物首度面世啊，就是南迁，您知道吧？抗战期间把国宝迁到南面去了，现在迁回来了，文物和档案史料都已经展出了，嗯，这挺好，可以去看看去啊。《北京青年报》说一什么事情呢？说是现在有很多的进口的食品啊，它这个进口了吗？啊，是进口食品就是进口，不是，就是说进口到中国的外国食品啊，中文那标签缺位。我在网上还真发现了，有那网友反映啊，吐槽嘛，哈哈，吐槽，对了，提意见，说你这进口食品这玩意儿，它进口的东西我们得吃啊，是吧？你这个中文这标签怎么没有啊？或者弄得不清楚啊？这个恐怕也是个人以为也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儿。今日人物，中国的学生，哪儿的学生啊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们，嚯，又捧一大奖状回来没有？他们校长让人警察逮了，哎，啊，北京青年报说法国一个商学院呢被警察调查，校长给铐走了，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说的吧，怎么呢？说是名为商学院，其实呢就是给学生在这个地方花钱混文凭使的。留学生啊，就是个身份，说挺好，嚯啊，一张嘴，呵，我留学生，其实跟那个地方就是刷盘子，当黑导游啊，黑下来跟那儿挣钱，嘿嘿，这也算是这外国人干的这个不合适的事情啊，这也得查呀，我说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哟，大伙儿帮忙吧，劝劝我大侄女尹无鹏，怎么了？孩子生叔叔气了啊？对，这我也是多嘴，这孩子这两天没来听啊，没听节目呢，说他在海外不是吗？留学期间呢，这孩子说是参加好多活动是吧？就他们这洋节洋年嘛是吧？在国外啊，对吧？啊，说没来听，结果我来了一句，哟，你是健胖坏了，哎呦，姑娘不高兴了，说我来着，哈哈哈哈，对对对，道个歉吧，治走翁啊，说是真是啊，你看说的好啊，就是说这个老百姓说的好是吧？反常兄弟来晚了，没关系，不碍事儿的啊。这位叫布都雄啊，就真是啊，哎呀，这哥们真可怜，让女汉子给揍了，嗨，两口子事儿，咱们好说好商量是吧？秀猫啊，这霾又来了，你看看没有？是吧？海娟啊，制止公款消费啊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？这个尹无鹏说了啊，说他爸爸也去买了个净化器啊，哈哈，对， 这个不好说这事情啊，也希望有关部门给个说法，是吧？二道平肝是福，治走翁，二马敏面啊，就是高啊，这个小罗心安待难啊，正义是吧？这个谁呀、啊？阳光啊，还有静无扰啊，一大帮朋友，还有短信平台上的9418和6554，抓紧时间啊！今日凶器啊又来了啊！对，今天讲一个老炮的故事，哎。电影是吗？就是说啊，电影是电影，艺术家、文艺家的创作而言，咱可别跟生活衔接啊。生活里头老炮这不是好词儿，我告诉您说，这《京华时报》说一档子事儿，反正岁数差不多啊，看着是像好吗？门头沟的事情，说哥几个啊去这个歌厅啊什么地方唱歌喝酒，喝完了之后呢，出来呢开车倒车，哎，喝完酒开啊，对了。据说是跟人家发生什么口角啊，来了几个一个小年轻，还有光板吉宁的，肯定不是这个月份，要不然冻挺了。那意思怎么回事？你把我车撞了。双方说查了，其中一个啊这个老孙噌拿出一把弹簧刀，是噗噗噗连扎三人，把吵架那俩人扎死了不算一回事啊，噗把发小给扎死了。嚯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哎呀，所以说得奉公守法，不是吗？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，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，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。提醒您一下，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，每人限购2组，抢购电话记好了，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。好的，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，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，朋友们，咱们呢